并不是特别多。首先咱们讲这个亚洲呢，山竹呢将登陆菲律宾，吕宋岛呢将掀起这个强风雨。今天早上八点呢，22号台风山竹位于这个距离菲律宾马尼拉偏东方向约1120公里，这是个超强台风级。预计呢，山竹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呢变化并不是很大。15号凌晨登陆或擦过菲律宾的吕宋岛东北部沿海。随着台风的靠近呢，13到15号这些地区呢将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会有大暴雨天气，地面风力呢会达到11到12级，阵风可以达到15到16级，所以这些地方就不要去了。另外呢，在北美，北大西洋飓风啊，这个佛罗伦斯向美国东海岸靠近，当地时间12号中午啊，北大西洋飓风强度呢为3级飓风，预计呢将会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继续加强，将在当地时间周五夜间到周六登陆南北卡罗莱纳州。这个登陆前呢强度会有所减弱，周四开始呢一直到周末，就是今天到周末，将会给美国带来强风雨。美国东部沿海地区会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呢还会有大暴雨。这些东西呢，就是这些地方，但是不适宜大家去旅行的。那么从周四到下周一呢，北卡罗莱纳州中南部，而且呢其他地方会有出现红雨的风险，所以这些地方我建议大家不要去了。其他地方应该说呢天气都不错，适宜大家去旅行。主持人， 好的，谢谢刘老师介绍，我们下次再会。 再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沼，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旅行是一个动词，分享分享是一种仪式，一种仪式。 大家好，我是行走的二次元刘畅， 我是无二之旅的联合创始人蔡韵 Eric。 大家好，我是飞来飞去的黄建华。 大家好，我是抬头看风景 NoNo。 大家好，我是谭怀宇， 我是背包客小鹏。 大家好，我是 现在达人订阅号。 北京时间中午的1:08，环球旅行家在周四的达人订阅号，欢迎光临，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张帆。达人订阅号又到了我们在节前跟大家讲旅行故事的时候了。 是的， 我一直在强调这件事情，两周以后大家就会进入到休假模式了。好多人可能都有各自旅行计划，也有远足的。 对， 是不是有人会选择跟咱们反季节旅行的这样的规划呢？因为在前一段我们可能接触到了中非论坛的时候，咱们真的是做了一期关于这个非洲博物的，或者说跟非洲博物馆有元素的这样的一个旅行故事哈。 是的，在博物馆当中，那样的探索呢，可以不用走太远。但是如果大家听完那期节目觉得不过瘾， 哎呀，兴趣来了， 还得实地考察一下的话，那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对了。 对，今天我们要说这个地方，刚才跟嘉宾聊天的时候啊，就突然说到说这个，你看反季节什么意思？就是有的时候会发现，南北半球确实温度啊，不是同此凉热的哈，有的时候温差很大。就是我就想，我说能有多大呢？他告诉我的时候，我觉得还挺惊讶的。后来我一查温度，此时此刻那边的温度，最近好像咱们已经凉下来了哈。 对， 正好27、28度，差不多啊，可能稍微高一点。那边这会儿我们要说的这个目的地的温度，好像这会儿才16度。 再过会儿呢，今天可能最高最高能到20多度。 嗯哼， 到底什么地方呢？刚才我说了一个南半球，我们来欢迎一下今天的嘉宾啊，从南半球回来已经有一段时间的，我们欢迎一下郑阳。 哎，听众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郑阳。 嗯嗯，博物旅行郑阳拿手的。 对啊，以前呢，可能很多的时候在咱们节目当中呈现出的是郑阳在京郊找一些好地方 啊， 然后趴在地上用他的这个长江短炮拍那些咱们肉眼看上去非常 小的，画面感很强啊， 对吧？都是那些花啊、植物什么的，还有虫啊、鸟啊比较多。这一回去到南半球，拍到的都是非常宏大的动物迁徙的画面。 我们刚才已经浏览了很多图片了， 是 觉得震惊之余呢，就发现，哎呀，就是你看这张图片，你就觉得相机同样是相机，是吧？ 差距怎么就这么大呢？ 差距太大太大， 也不知道新出的苹果是不是可以实现。 哎、这昨晚上发布会看了吗？就大家都在关注我。我今天在路上啊，我停完车往办公室走的时候，就路上几个路人谈的都是，哎，他那个摄像头就是都是这样的。 对 对, 对。 现在大家对手机的关注，发现摄像这个部分也确实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焦点啊。 对。 所以我们刚才介绍郑阳的时候说，郑阳博物旅行是他的拿手的好戏啊，而且他确确实实是摄影方面真的是专家。我们有的时候看到他的图片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都像获奖图片那样哈，特别特别优秀的那种摄影作品。那今天郑阳说的这个地方，刚刚提了半天南半球了， 对， 原因又在讲说宏大的一个场景。一般提到这样的关键词的时候，大家会想到在前一段时间看动物的好地方。 对， 非洲是刚刚归来不久哈。 对，刚从非洲肯尼亚回来，大概一个月不到吧。然后 刚才你联系袁一说人家在京郊，有没有突然到非洲了？这回走的真是这个郊外走的比较远， 这个郊外比较远， 有点大。 对， 通常好像原来听郑阳出国的经历，一般因为你会要跟孩子们嘛。 对。 出国去考察啊，或者是做一些博物旅行的一些团 活动， 对， 好像东南亚去的多一些， 没错， 是吧？ 然后非洲其实我们去南非去的多， 南非 啊，然后但是肯尼亚这一次还是第一次去， 为什么会想到去这里？ 因为主要是不是主要是那个心心念想这个动物大迁徙好多好多年。 看他其实也是被吸引了很长时间了。 对，因为这个其实是不仅看食草动物，还能够看很多食肉动物都在这个时间集合。因为动物大迁徙是不可避免的。就是说这个是动物在整个这个塞伦盖蒂包括马赛马拉大草原上的一个每年都会走这么一圈，所以呢它会跟着水源走，然后跟着这个食物走，所以在这个时间呢就是非常非常好的可以集中看动物的这么一个地点， 哪里水草丰美他们就往哪儿去。 对 对。 刚才上节目之前郑阳还跟我说的，说他们这一整个团里的人好大部分人回来以后都感冒了，因为温差太大， 是吧？ 我还惊讶了一下，我说诶，那儿不是应该温度很适？ 对， 可是其实那边算是冬天。 对，因为我们去的时候其实它在赤道附近，但是呢由于第一是海拔高，第二呢还有就是那边这个比较特殊的气候吧，所以我们去的时候基本上白天最高最高温度30度，然后晚上呢基本都在10度，而且呢我们在马赛马拉大草原上面这几天基本上天天晚上都下雨，所以呢这个清晨和傍晚的这个温度真的很低啊。 因为咱们上一回那个嘉宾就黄建华，他也是在跟郑阳同一时间差不多吧，前后脚 前后 对 去的肯尼亚，他上次来说的时候也说到说这段时间动物迁徙的时间每天下午都会有场雨。 对对对，这个也算是他现在在就是那个时间在马赛马拉的时候的一个 季节的特色。 对，因为整个的这个动物大迁徙是基本上从六月左右，然后这些在坦桑尼亚的在南边的这些动物，由于这边坦桑尼亚这边进入旱季了，所以呢它要继续追水源，所以就要一路往北走，北上，然后到达这个坦桑尼亚和这个肯尼亚交界的这个地方。它到的时候基本就已经七月到八月了，所以我们来的这个时间正好赶上它在国境处过马拉河，就是因为这个坦桑尼亚和肯尼亚的这个分界处正好是这个马拉河的所在，所以呢我们看这个大迁徙看它过河的这个地方主要就是在马拉河周边， 这是一个重要的 重要的一个地方。而且呢这个就是这些一般过河的两种动物，一般就是角马和这个平原斑马两种，然后呢他们一般会集群几万只十几万只一起过河，特别有这个团队意识，然后呢特别有这个纪律。曾经我们就这次去在这个马赛马拉看到就是角马队伍，就单一的队伍从头连到尾，我们看了几公里，大概有几万只，就是一只一只这么排着走。然后呢他们其实 到达这个马兰河边上的时候，也会有一些这个也会有一些带头的角马，然后会试图过去，然后这个过去呢主要是根据当天的天气情况，然后还有根据周边的像这个河马呀，包括这个鳄鱼啊的情况多不多，然后来决定他们过不过。反正每一次 领头的人试试水啊，领头的羊试试水， 对，然后每一次其实过去的时候也都是 其实是有伤亡的吧， 伤亡很大，我们在这个一路上看到很多死去的角马，很多，就是也有点这个司空见惯的感觉了，然后同时呢有死亡角马的周边就会有很多的这个乌鹫过来， 对对对， 来吃他们的尸体，然后包括周边也是危机四伏，有猎豹啊，包括也有这个花豹，然后包括也有很多的狮子在周边，我们这次其实主要还是想多看猫科动物，就是因为呢就是食草动物这么集中，按照它的食物链来讲的话，那大型的猫科动物肯定都会在周边集中。 哦，先找那个就是被吃的，然后你 对 知道 在往上捋， 诱饵在这里。 对，这次主要看天天能看的就是狮子特别多。 哎，可是从你的照片上面感受到，果然是这段时间狮子们的这个餐食哈都不错，伙食不错， 是 因为你拍下来照片， 就是、大量供应是吗？ 非常慵懒的侧躺在那儿，还打着哈士， 已经吃饱了， 吃饱了根本不想动那种状态。 他们其实在这个季节抓，抓动物也不那么容易，但是呢， 您指的不容易是因为， 不容易主要是因为这个他们集团作战。然后还有呢，就是 你面临的是大军，是吧？ 你面临的是大军，你要从大军里面再筛出一些弱小的个体来。 哦。 然后你可能袭击这只的时候，别的会围攻你，啊，都有可能。而且呢，这边的动物特别混杂，像这个非洲野牛啊，就是这种个体比较大的，能够直接把这个花豹顶飞的这种大型的食草动物也有。 哦。 所以他们在捕食的时候也都非常小心， 就不是那么轻而易举的。 对，这次比较郁闷的是，我们追了一整天的猎豹没有追到。没有追到， 没追到是因为它速度太快跑走了，还是 不是？我们去到固定的区域一直都没有找到， 没找到它的踪影， 没有找到。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坐这种 safari 的时候，就坐着吉普车在这个草原上狂奔的时候，你必须要看运气。然后当然了，他们在整个的这个马赛马拉里面是有一个特别大的无线电的台子的，我们司机想问什么的时候，直接都会通过这个大的无线电台子去问整个在马赛马拉区域的所有的司机有没有响应。然后每天有他们主要 信息互通， 对，他们主要带你看的是这个，就是主要会以猫科为主，然后包括这边也会有一些特色的，像这个马赛长颈鹿，然后包括像这个野牛，像野牛啊，包括像其他的一些比较常见的，他们就是随机了。但是如果有狮子，如果有猎豹这种食物链顶端的猫科动物，他们会第一时间几十公里就杀出去了。一天我可能就为了这一种动物，然后特意去。 现在这陆地上，就是全球这陆地上最厉害的，是不是就是猫科动物？ 对，因为陆地食物链顶端就是猫科。 你看这个，大家家里养，但是我说的是闲话了，家里养的像猫狗这两样啊。这个，我发现特别有意思。 对， 养的都是过去特别厉害的那种。 嗯，对，因为 狗的近亲不就是狼吗？ 你这两天演 所有的狗都是狼演化过来的。 我就刚好可以介绍袁一来看一部电影。 对， 就是这部电影虽然有很多 bug 啊，就是叫《阿尔法狼伴归途》，最近正在上的人，我看了，然后我就突然联想到您说的这个场景，就是他说的是20000年前的欧洲，那个时候就是狼特别厉害。他这电影讲什么？讲的就是你问的这个问题，就是第一只狗的诞生，狗是怎么来的？狼在当时是霸王嘛，是特别厉害。所以你回想一下，你就发现，人养的这两样东西啊，就是这个猫和狗，分别来自于这个顶端的两个动物。 对，其实我们现在家养的家猫也挺厉害的，因为它终归是食肉的。然后呢？ 听起来好吓人。 就人养的这两样东西，其实原来都是吃肉的。 对，而且呢，家猫其实，在整个现在城市生态里面，不起好作用。就是尤其这些野猫们，你小区里的刺猬啊，包括黄鼠狼啊，包括好多东西都会被它侵扰。包括它也吃鸟。吃好多东西，所以他在替补城市中的一些食肉动物的生态位。 所以 我有点无法直视家猫了。天哪， 你又不养，你养的是狗吗？ 对，但是 对, 吧 对，好吧， 你不养就对了。 所以在国外很多国家，就是这些家猫野化的这些，就是没人要的这些野猫，都会被做绝育嘛。 对， 所以就是防止它的这个种群在扩大。 那您刚才提到猫科动物，您那么关注啊，猫科动物主要是去看它们。 对， 在非洲 数量是全世界最多的吗？ 我个人觉得，如果你要看狮子，包括你要看猫科动物，大猫，就是在非洲， 应该还是非洲是最有优势的。 对，然后其次就是你去印度这边看孟加拉虎，因为孟加拉虎在印度整个国家里面野生的还有3000多，但是非洲这边那狮子就太多了，然后我们这一次看到的群大概有3群。三个群，但是有单只的，然后也有这个几只在一起的， 也有群主。 然后除了这个之外呢，你还会去特别关注的，一个是我说的猎豹，还有就是刚才说的斑鬣狗啊，这还没有提到。其实这个斑鬣狗虽然叫鬣狗，但是它的从关系上还是和这个猫的关系会比较近一些。 哦，鬣狗不是像我想象的跟狼是近的， 不是不 是， 是 跟 它跟猫的猫从这个。从演化上是这么讲， 是所有猎狗都是跟猫更 对，跟猫的关系会更近一些。 不是猎狗啊，给人感觉就是你看所有电影里面一说到猎狗的时候，对，就觉得猎狗那东西 集群进攻，然后它的特性是集群进攻，还有就是有一定的食腐性，就是有的时候会掏这个，比如我们经常看到掏角马肚子的，掏斑马肚子的，这个也是很多动物的特性啊，因为肚子里东西一个是它的胆固醇包括脂肪含量高，热量高，另外呢好简单好吃，不用跟那儿扯肉扯骨头那么费劲， 卤煮嘛， 对， 可、大家都说斑鬣狗战斗能力在非洲草原是仅次于狮子的，说咬合力， 它的咬合力超强，能够直接把一些动物的头骨咬碎，所以 这么小的体型并不大，关键是 它集体作战， 集体作战，然后相互之间打掩护打配合非常厉害。但是如果有斑鬣狗的地方，如果再有狮子，基本上斑鬣狗是不过去的。就是他们的在草原上吃饭都是有顺序的嘛，一开始基本都是狮子先吃， 老大先 吃完了以后呢，然后第二阶段才是这个斑鬣狗，包括这个乌鹫，包括一些乌鹫才过来，会吃东西，然后基本就是这样。 这次看到的鬣狗多吗？ 也挺多的，看到了几群，几群，然后但是没有看到捕食，我们看到都是散居的，或者是说在洞里待着的，或者就是说带着小宝宝遛弯的， 不到吃饭时间的， 这次比较幸运的是我们看到了一只黑犀，一只黑犀牛在马赛马拉，然后我们的向导司机说来过这么多次没有看到过野外的。 黑犀牛不是群居动物吗？ 不是，基本都独居。 哦， 但往往我们看到白犀你会看到几只在一起。 在一块， 对。 老在说这个白犀牛黑犀牛哪一种更少啊？ 黑犀少， 黑犀更少。 对，然后白犀的话，其实，在非洲，在南非特别多，在克鲁格国家公园特别多。然后我们这一次在野外主要看到的犀牛是黑犀为主，看到了2次黑犀，1次白犀。它每一个地点这个分布的生物种类不太一样。我们当你去到这个肯尼亚的时候，去到马赛马拉，你才知道什么叫草原一望无际，然后而且全是高草。 能有多高？ 基本上都在半米左右吧，半米左右的高草，因为这样的环境非常给很多的小型食草动物，包括很多的这个大型猫科动物提供了很好的 隐 蔽的场所。 对，所以我们通常看到说他们捕食的时候，那个藏在哪儿？ 对， 它得有一个就跟人在战壕啊，得找一个掩体。 对， 这就是天然的掩体。 天然的掩体，然后包括很多斑鬣狗，它的特性是一般会在一些这个草的底端。在下面做伏击的，所以我们看到好几次斑鬣狗，一个不是在洞里，它自己挖的洞里，就是在这个道路两侧，由于这个长期下雨排水形成的排水槽，旁边都是用草覆盖的，它在里面待着。最近那一只离我们车2米，我们直接往上往下就能够拍它一特写了。所以还是比较难得的。黑犀呢，这边在野外其实不那么常见，尤其在马赛马拉。并不常见，这一次特别给面子，远远的一头，然后朝我们车队走过来，然后车队中间给他留了一个空隙，还过了个马路，挺幸运的， 给他让一下道。 对， 这个它体积有能有多大？这个黑犀牛？ 黑犀大概这个大概两米，我们看的这个两米多吧，然后大概一吨多左右的重量吧，一吨左右吧，大概这样。 它是那种就是形态非常的 慢悠悠的， 对，灵巧的还是慢悠悠的那种？ 挺快的。黑犀因为个体比白犀的个体 要 小不少，要小不少，所以它在整个行动速度上都还是蛮快的。然后除此之外呢，就是非洲象就看的太多了。然后但是呢，这次非洲象看到的也是几大群，然后在一块儿里面有小象。 然后 我看到你拍了非常多有那种母子亲情的那种照片，很有爱。 对，凡是有小象的时候，这个象群都会非常警惕。 嗯， 所以凡是有小象的象群，我们司机都离得远远的。 嗯， 因为这个时候它周边的这个雌象或者小的雄象都会 防备心理， 防备心理特别强，会进攻车队的。 嗯， 这次象就太多了。主要呢，有意思的点就是我们在拍摄的时候喜欢找这些，他们之间的故事，就找这些小象嬉戏。或者和妈妈较劲啊， 对，特别有画面感， 或者就有画面感的一些东西。 这有孩子的朋友去这儿，这更有感觉了， 就超有爱。 对， 所以我想问一下，电影里面经常会出现那种象群经过的时候，那地面颤动的感觉，你们 没 有遇到 过 吗？没有， 没有那么大群，我们一头大概一群大概十几头吧。因为我们住的这个，我又想起我们住的这个马赛马拉的酒店了，我们在山顶。 嗯， 感觉天天都在做热气球，清晨只要出去，你往下一看就， 看的 整个就是马赛马拉的大草原。 哎，这个在住宿上面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哎。 对，然后这种选择其实，在马赛马拉里面很多啊，你可以选。但是呢，其实总共来说，它的酒店资源还是比较有限的。 嗯， 如果您要早去的话，就一定得这个早定， 提前定。 对，马赛马拉的话，我们在里面待了三天。每天的状态都是早六点到晚六点， 嗯， 然后一天12小时的 safari， 午餐都是外面打包的， 嗯， 但是呢，每天中午午餐的时候，因为都是带的盒饭嘛，加上那些果汁加上水果，然后司机总会给你选特别美的一个地方， 嗯， 因为我们所处的这个地方呢，是这个马赛马拉，它的林相属于这个地貌属于这个稀树草原， 嗯， 就是能见着一棵树特不容易， 嗯， 所以呢， 怪不得您的图片里面拍树成了一个 特 有的标志， 特别难 得拍那树了， 嗯，而且我们会把这个树跟车拍在一起，树跟动物什么的都拍在一起，这个。有种这个草原和天是一色了，然后中间孤零零的一棵树，就成为了特别独特的一个景观。 嗯， 然后在这边呢，每天中午都会找一棵树吃饭，然后大家在树下面，有一些其他的团队吧，然后或者是工作人员，然后从周边收的一些枯树枝子什么的放在底下， 嗯， 然后就成为特别舒服的一个场景。你周边100米都是小马， 哇！ 然后呢，司机会限制你的行动范围的， 嗯， 你绝对不能出这个大树的圈， 你出去可能回不来， 对，真的可能回不来，因为周边像很多的这个食肉动物你看不见， 嗯，他看你看得 很清楚，因为我们在做 safari 的时候，你的车，你七个人的车是安全的，因为他会把整个的车当为一个整体，他看不见你上面有多少个人，但一旦你下了车，他就会进攻你的这个个人。 对， 嗯，所以我们在车上都还是很安全的，不管你离动物多近，它会基本上不会对你这个车产生太大的抗拒心理， 嗯， 因为每天见车见的还是挺多的， 嗯， 另外就是车的个体比较大， 嗯， 然后我们这次比较惊险的呢，就是我们在下山，每天要下山，从这个酒店下山到中转处，然后再换我们的车再去草原， 嗯，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下山的路上是赶上这个狮子上山 啊， 所以我们这下山，哎呦，嗯，这个第一批队下去以后就给我们发台子，说小心小心，一定小心，这个现在有狮子上山，五头。 小心的意思是说大家就聚在一起，不要单独有一个人出列，还是？ 对对对，就是如果你还没有上车的，你在酒店里别动， 哦， 啊，如果你上了车的，你那个就是手啊什么的，脑袋你就别往外伸了， 嗯， 啊，老老实实的你就拍拍照就行了， 嗯， 啊，但是真的是挺刺激的，我们下山的时候，这有几头狮子就在我们中间蹲着，它就不动。我们司机就要慢慢的接近他，然后让他产生一些抗拒心理，然后走开，这样我们才安全。但是他是朝我们酒店方向走的， 天天与狮子并肩的感觉， 嗯， 真是 挺刺激的。然后早晨起来还有狒狒，那个在你的房顶还会转悠，一出门就有缘分嘛， 对，缘分， 挺有意思的。 今天听到的是郑阳跟我们讲他在非洲的经历啊， 是 去了肯尼亚看到动物大迁徙。 对，在听我们这个精彩故事的同时，也不要忘记参与我们的互动。本节目奖品是由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蟹礼提供的，价值488元的金世尊大闸蟹礼卡一份，中秋礼金世尊，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北京官方专卖，全程2小时送货上门，52886111 52886111。 好了，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在下半时段继续回来听郑阳的非洲故事。

哦，你说这秩序是怎么形成的啊？ 对啊， 这个秩序也跟他的内部团队有关系，就是这个秩序就是我们包括看到他在草原上的行进也都是非常非常有序的， 嗯， 有序的秩序可以保障他们最大限度的安全， 对， 嗯，就是有头马在带着，然后包括过去以后怎么行走，过去以后今晚上在哪儿过夜，其实都是有固定的。 嗯 嗯， 所以你就说这个它跟人的区别，人也是先天肯定是也是有秩序的某一种 对生存的需求， 嗯哼， 对死亡的恐惧，到最后发展到后来，你发现有各种各样的其实利益啊， 对， 或者其他东西在诱惑的时候， 嗯， 打破某些规矩， 嗯， 会造成更多的伤亡， 嗯， 会造成更多的一些混乱。 人很常见嘛，人是世界上除了黑猩以外唯一会这个聚集起自己然后杀死同类的这么一种生物。 所以有的时候想起来，嗯，还是真是能够从这些动物身上我们看到的，不管是角马也好，不管是这些斑马也好，他们身上他们的这个群居的这种环境当中规则，你去学习，你去看， 看动物越多越觉得它跟人像。 嗯， 然后包括你看动物越多才会知道你自己活着的价值和目的是什么。 嗯， 因为动物他们的整个一生的价值只有俩字儿，繁衍。 嗯， 就是繁衍， 繁衍， 嗯， 没有其他的目的。 嗯， 所以为了更好的把自己的种族繁衍下去， 嗯， 才会有这么大规模的迁徙。 嗯， 你才能够在那个地方看到真正的是弱肉强食，然后一个生存的法则在这儿。 嗯， 因为我们看到太多事故了。 嗯， 这一路上各种各样角马死掉的，然后摔死的，不管怎么着吧，然后还有这个奄奄一息的，全身这个皮包骨的病有病的， 嗯， 旁边呢这些狮子们就在盯着他们呢， 嗯， 然后还有呢我们这次看到坦桑尼亚那边的这个草原大火， 嗯， 然后我们问了一下人，说是坦桑人放的火， 嗯， 但是呢 人为放 的，人为放的，他们的目的呢， 嗯， 其实在草原上本身也会有一些这个丛林大火，尤其在旱季的时候， 嗯， 但是呢他们会把这个火放得大一些，目的呢其实是为了来年这个草本植物长得更旺盛一些，但是呢这种放火基本上现在因为由于是雨季，所以基本上当天放第二天就灭了，但是它烧到的地方都会是一片漆黑，这种草炭土就出来了。另外呢就是这种放火的行为给了很多生物机会，这些生物， 嗯， 比如我刚才放的一张图里面有一只白鹳，它在这个熊熊燃烧的大火周边在等机会，甚至是 机会， 因为虫子会被吓出来， 哦， 会被烧出来， 哦， 然后包括很多蜥蜴包括蛇都会被烧出来， 哦， 这个时候他们就吃掉它们， 哦， 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主义者，然后再等这些食物。另外呢对于我们来说，我们看到这些场面也是我们也成了机会主义者， 嗯， 我们有非常好的机会拍到这些画面 捕捉到。 另外呢纯粹的黑背景上面你拍什么都漂亮，因为这个背景和主景呢相搭太好了。包括我刚才给您那几张图里面有好几张这个狮子在纯粹被烧干净了的这个地上待着的这么一个画面啊，非常漂亮。 嗯，这种烧对动物没有不利的， 有好几张这个狮子在纯粹被烧干净了的这个地上待着的这么一个画面啊，非常漂亮。 嗯，这种烧对动物没有不利的影响吗？ 没有太多不利的影响，因为草原上本身也会发生这种大火， 哦， 也本身也会有， 就他们对于这样的状态其实是习惯的， 习惯的， 然后他们也知道这个火对他们来说可以从中获取到什么。 对，而且包括很多草原上的植物，尤其有很多的这个种子植物，它们的这个外表就是外表皮其实是需要大火来进行烧一下，然后再一下雨才能够裂开，才能够实现， 哦， 这个新一期的成长， 嗯， 啊，其实有这个就是说属于自然中的一个常态吧。 嗯 嗯， 等于就是人为的增加了一些天火。 对对对对对，这次去我们看的这个还是挺感慨的，因为在这个在这个着火的同时，你会发现两边的动物你平时看不到的全看到了，包括底栖的一些像这个鹌鹑啊，鹑类，包括一些藻类，就这些在往往都是在草丛里面待着不出来的， 因为你刚刚说草很高嘛， 对，全都出来了，然后我们拍的全都非常好。 嗯 嗯，这个但是不是为了游人而设置的，而是它是为了草原更好的这个生存。 嗯， 正阳刚刚说到就是狮子趴在一个就是探草的这样的一个场景里面，这张照片正好是那只狮子非常悠闲，张着大嘴，就感觉刚刚饱腹。 那只狮子，你看它的腿部还有斑点，那个狮子是一只小雄狮，刚刚脱离群体。 哦， 它在学习捕猎。 所以呢，他待在这儿其实是不对的，他补不到东西。 嗯， 还没学成 呢。但是这张照片上感觉就是这片区一个能打的都没有，就是我的天下。 在他后面有一只特别病的比较严重的一个角马，全身都是这个皮包骨。 哦， 然后我们看到这个以后，基本就是觉得他应该在等那个。 哦， 但是你让他追，他现在应该追不上。 他现在有，因为你刚才说他是刚刚 脱离，然后他的你看他的腿上就是还有那个小的斑点，这个斑点只有 小 的狮 子 才 有， 只有小狮子才有，而且他的这个鬃毛都还没有长大，而且这个狮子你看他的年龄大小，主要是看他鬃毛的颜色，他的鬃毛颜色越深，说明这只狮子的年龄越大。 对，因为是雄狮嘛， 雄狮， 但他现在长这样子还有点像就是那种母狮子的感觉，因为它的鬃毛还不够丰满。 没错， 所以你看这个，你会看啊，你要看到动物，你知道它是什么形态，什么年龄， 对， 它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在干嘛？ 对， 你通过它的一些特征可以看出来。 对 对，刚才说了一些厉害的动物，我有一个问题，迫不及待要问，因为这两张图片里面有两张都是鸵鸟，就是姿态和那个步态，一看就是非常典型的鸵鸟。 嗯， 但是两只颜色完全不一样，一只是脖子和腿露出来的皮肤的部分都是粉红色的， 感觉是把毛拔了的， 对对对对。然后身上是黑色毛，然后下一张呢，同样的体态也是鸵鸟， 灰不溜秋的， 就正常的灰不溜秋。为什么会有这么大区别？ 这个就是非洲鸵鸟最明显的一个发情色，因为在自然界中，往往就尤其是鸟类啊，雄性都特别漂亮， 对，颜色更鲜艳。 对，包括很多两栖爬行动物也是这样，他们在发情期的时候，雄性都会无比漂亮，有繁殖羽，有繁殖色。这个呢，其实就是它身上的黑纯粹的黑色就是它的繁殖羽，然后它身上纯粹的这个红色，其实就是它的繁殖色，啊，只有在繁殖期的时候，我们这次看到了好几次这个鸵鸟交配。一般情况下，在一只雄鸵鸟周边会有四五只雌鸵鸟围着它，啊，然后就等待这个交配的机会。然后另外一张图就很明显是一个雌鸵鸟，所以大家如果去到非洲，你怎么分辨这个鸵鸟雌雄？即使它不在发情期，你一看这个身上的颜色，那黑色的就是雄的，然后这种灰灰的就是这个雌的。嗯， 你知道那个雄的鸵鸟那皮肤的裸露部分的粉的那个艳的程度，比大家喜欢的火烈鸟还要艳 啊，非常艳， 跟你指甲这颜色挺像的。 哎，就是女孩子喜欢的颜色，你知道吗？ 然后呢，他们在这个过程中还会不停的跳球。我们这次因为视频拍到了完整的它全部交配过程，这个不仅是雄性跳球哦，我个人感觉这个时候雌性比雄性还兴奋，它也会跳，然后那个一拍即合，然后才会有后面的行为。因为这也是我们在野外去观察动物特别重要的一点，刚才也说了，就是其实动物最重要的就是繁衍，所以呢，我们在这一路上也是观察到了很多的这种行为，包括也看到了类似大象的行为，但是呢，没有看到实质的啊，然后只看到了五条腿走路的大象，然后另外呢，这个还看到像狒狒也都有，这种行为。 这个生命确实它的这种蓬勃的状态在非洲呈现出来的应该是非常非常壮观的， 非常非常壮观，尤其你经历了这种，你看了这个动物大迁徙以后，你就会觉得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他们每年都会从这个就是坦桑尼亚，包括在整个的这个肯尼亚地区，就是马赛马拉和塞伦盖蒂这两个区，一年会进行一个大的轮回，然后每年八九十是在肯尼亚区域，剩下的时间呢，这个由于气候变化，它又会回到坦桑尼亚的这个区域，然后再来一年再会重新走这么一圈，就是为了追求水源，然后追求它的食物，这个是完全没有办法的。 就刚才您提到了坦桑尼亚，您也说以前也去过南非看动物，包括我们也知道您在东南亚有很多的博物旅行的经验， 对， 这几处相比较各有什么样的特色，您觉得它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吗？ 特色的感觉就是东南亚动物区系肯定不一样，因为其实你说在亚洲也能看狮子，在印度这边有印度狮，但是极少人知道，但是呢，如果你想看到极大规模的动物，包括综合服务基础设施各个方面，你还得去非洲，因为非洲是这个 safari 就是游猎这个专有名词的发源地，它是欧洲贵族原来在这个就是原来坐着吉普车打猎的这么一个， 他就是把那个地方当成自己的猎场， 对，猎场。但是现在呢，由于动物保护组织包括整个动物数量的减少，现在已经严禁打猎了，但是呢，我们可以用照相机继续去实现这个 延续了这么一个名词， 延续这么一个名词，所以他在那边的理念 Safari 的理念，然后包括它的服务，包括这些司机，包括当地人马赛人，你去把这些东西综合起来，它是一种非常综合的感受。马赛人的视力天生就是远视眼，他们就特别适合拿着长矛裹着这个围巾，然后在这儿去狩猎动物。 人家的眼睛就长焦， 包括原来有很多的马赛人，他们成年的一个成年礼不就是在草原上打一只狮子吗？但是现在没有那么多狮子给他们打。 对， 所以呢，综合来看，你会去到你，如果你去到非洲进行 safari， 它和其他地方不一样。但是我们比如说我们去到印度或者去到其他地方，你再进行 safari， 它会有特别特殊的一些宗教的背景，包括你看到的动物，包括当地人心中的神，像这些形象都会在当地的文化里面深深的植入进去，包括我们在肯尼亚当地，你想买个东西，抱歉，除了手工艺品什么都没有，没有任何，就是基本上没有工业化的这种产品，复制可复制的东西让你拿走，所有你能买到的石雕，当地人一点一点刻的木雕，啊，但是所谓的现在这个乌木雕基本上没有特别真的了，基本你买到的全是上色的， 哦、 因为乌木你敢带出去就有问题了，啊， 这是 已经是很濒危的东西了、 嗯。 对，另外呢，就是当地人也是特有的一些那个编织品，包括马赛人的这个、我们叫的大坎肩儿、 哦， 然后呢， 对他那些饰品啊， 对， 就是那 些这 些 特别丰富 的 饰品，完全都是手工做的。所以这个你去到这个地方，肯尼亚包括南非，我去过很多次，你会觉得南非因为是整个非洲最发达的国家，我再一去肯尼亚，我再一落地那个机场，哎呀，我觉得这简直就是两个世界，因为那肯尼亚的那个落地机场就跟临建似的，临时建筑。 之前的嘉宾也这么说。对 你下去以后呢，然后而且整体的这个安检会非常非常非常严格。 哦。 是很多东西都是严禁的，而且整个肯尼亚这个国家是禁塑的。塑料袋是严禁带进去的， 哦、 它保护的很好、 保护的非常非常好，所以也是通过这个，包括我们这次整体的看它国家的一个风貌，会觉得还是跟南非我们去到的这个发达国家区别特别大。 但是动物资源方面呢？ 动物资源方面肯尼亚好，但是呢，由于克鲁格国家公园也是从南非从南到北的非常大的一个东海岸的一个国家公园，然后呢，它的动物分布的那个范围不一样，而且看到的动物种类不一样。你可能我们在肯尼亚看到的是大面积的，但是在南非你只能看到的是相对区域内可能相对比较多。 所以每一个地方呢，它由于它自己历史文化的原因， 对， 由于它的国家的原因，可能会给你呈现出不同的样子来。我们一直要带着这样的好奇心，你就会觉得每一个地方它都有值得你去探寻的地方。 没错， 强烈推荐大家还是在听完我们节目之后去微博上面补一下那些照片。 嗯 哼，正阳的微博怎么找？ 豪记，正阳就是郑和下西洋的简写， 啊、 然后下划线 NT， 下划线 NT。 好，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期的环球旅行家，稍后为你带来的是住在876，我是袁一， 我是张帆， 明天见。近日，龙头企业五粮液宣布暂缓接受52度新品五粮液订单。有业内人士分析，五粮液此举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旺季市场需求导致普五的产能供不应求。那么市场行情究竟如何呢？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是特别的邀请到了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喜酒一级佳酿营销部的副总监胡总来具体的了解一下。胡总你好。 大家好。 哎，胡总，最近啊，我们看到说五粮液暂缓接单了，那您是怎么看的呢？ 从最新的报告数据看啊，五粮液去年实现营业收入是 301.87 亿元，同比增长 22.99%、今年一季度营业收入 138.98 亿元，净利润约49亿元，并成为保持营收净利润双双正增长的白酒企业。所以说你知道的 啊，那通过这些数据可以看出啊，五粮液的销量是稳增长哈，难怪会出现供不应求啊。那胡总，你们最近在这个产品方面有什么新的动作吗？ 大家都知道水晶瓶五粮液是五粮液的代表之作。那今年呢，为纪念五粮液建厂65周年，我们下一步也花重金打造了一款五粮液股份52度水晶瓶一级佳酿酒。它同样出自五粮液调酒大师之手，而且呢是同根同源同窖同池。都是在宜宾642年古窖池中固态发酵，共用基酒，

拓东方潮，奋进新时代。